就是在您的生命里头有某一天你就有俩， 嗯， 然后呢在同一天就有两个，然后要想回来的话、 哦、 有一天就没了。 哦，对对， 就是那个因为补回来了嘛。 哦， 所以就是这样的。 哇，对， 在我生命无尽的长河当中、 哦、 有一天莫名的消失了。 哦， 对，消失的爱人。哎，突然间想到这部电影呢。 哦，你看看、 哦、 旅行让我们涤荡心灵了吧。 真的是涤荡心灵。 对, 对, 对, 对，你去哪儿了你、嗯、 还有这个感觉。 嗯， 对，那个地方我们会觉得是热带风情哈。 嗯 嗯, 嗯， 风景是这样子，但是它有一个更特殊的地方、 嗯嗯、 它都是岛嘛， 是 小嘛。 嗯， 然后这些岛呢就是一些个、哎， 都是明珠啊， 都是明珠， 太美了吧！这是哪一个岛屿？我的天哪，那个像一个特别大的贝壳啊， 像 扇形 啊， 环形， 对，环形的，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您都可以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 哦、 因为那个地方这种岛 多的是， 多的是， 太多了 哦、啊， 就像这种类似的岛屿，如果不开发的话，就上面没有人居住，是不是？ 原来就没有人， 对、 嗯、啊，对，所以呢，地球上我们这个物种、嗯、人。现在这个人这种物种是分布到地球上最广泛 的 任何地区的物种、 嗯、 但是呢我们人类呢就是从考古发掘来说我们都是从非洲来的、 哦、 所以经过了几万年的时间、就是那个人类的祖先、嗯、走然后呢从非洲那个走出来， 嗯， 然后有一波人呢就很神秘的就沿着亚洲然后呢最南端的一条走廊就先到了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东南亚 知识点 那个地方、 嗯、 走出非洲。 但是这个地球上还是变化的呀、 嗯、 就这个海岛也是这样的，海岛刚开始都跟大陆相连的， 是 后来呢慢慢的 地壳的运动啊起伏啊， 对 对, 对, 对运动，然后呢他们这个就是分布到不同的地方了， 没错。 而且呢这些海岛都是活的，那活的什么意思呢？这海岛有些的都是火山，我们会知道环太平洋地震带嘛。 对、 哦。然后那环太平洋这地震带呢，这火山不是隆起来的，不是扎就扎在天上去的，不是这样、 嗯嗯， 它是降到海里去的。 哦，下沉。 下沉。 时间的关系。 嗯、哦。 关于下沉上升， 嗯， 跟我们的心情也有关系哈、啊。 对。 时间的节点到这儿了，稍是让我们的环宇先生稍稍休息去啊。 对。 一段广告信息之后。南太平洋海岛多了去了， 对、啊、我们好好来唠一唠啊， 看哪个喜欢你、啊、 对，各种小岛。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湖畔，

那个 对，它这个鱼眼镜呢，它是整个是趴出来是球状的。 对对对，它把 海哎，我这个人对味道比较敏感哈，所有的我都拿过来闻了一下， 嗯， 它没有那种遏制塑料的味道，它很高级。 嗯，是的， 挺高级， 好。 而且你看它这个有粉色的珊瑚，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 对对对对对， 你看看是不是粉一滴？ 哎呀，我这老眼会花呀，我看。 啊，哎呀呀呀！ 哎呀，我跟你说呀，同学们啊， 嗯， 这个其实我也年纪也大了， 嗯， 估计这么深我也潜不下去了。但是我看到粉色的珊瑚，就想起了梅花。 嗯， 小子过寒来嘛， 啊， 现在种植梅花的开发期。哎呀， 哎呀，我的天哪，你这个联想还是棒棒哒， 你 知道吗？ 陆地上， 啊，对，是人是粉色的珊瑚啊，人是活的一个活物。 那个妹妹环宇是不是很少见啊？这个粉湖， 那个珊瑚什么颜色都有， 粉山 什么颜色都有， 什么颜色都有。但是到那儿就是您得潜下去， 得下去看是吗？ 对，得潜 下去。哎呀，太美了。 对对对， 那不浮潜能看到吗？ 就是浮潜就可以啊。 真的太棒了。 而且我 就在瓦努阿图浮潜看到粉色珊瑚， 不光是在瓦努阿图，嗯，然后 在 其他地方都是， 嗯， 在那个新卡里多尼亚也是。那珊瑚 您去过吗？ 去过。 您都去过了？ 新卡里多尼亚都去了。 刚开的呀，这个是， 哦。那旅行不是旅游啊。旅游是人家卖什么线路， 嗯嗯， 新喀里多尼亚还可以骑马，还有红树林，什么都有的， 全都有，特别大， 它特别综合的。 对对对， 哦， 所以呢它那珊瑚当时我去那潜，哦，怎么潜，那珊瑚离水面半米，你必须得漂到水面，你保持你自己漂下去， 还不能碰到， 否则你碰着得把肚子给刮了 啊，哦！哎，那胖的还不行，胖怼，哎呦， 还得吸着呢。 对， 胖行，胖它 浮力 大，浮力 也大。 啊， 是的，珊瑚说：“哎呦，我怎么没刮着呢？” 对， 新卡利多尼亚。哎，您去的那个是什么月份去的新卡利多尼亚？ 也是反季节吗？ 哦，反季节去的， 反季节去，因为它那个地方还是有一个旱季和雨季嘛。 那边感觉什么样啊？就新卡利多尼亚， 好死了！ 哎呦，我天， 好死了！这个形容。绝了，我跟你说， 新卡利多尼亚相关的工作也乐开了花呀。 新卡利多尼亚相关旅游局的朋友哈，是不是？ 对， 那次其实也来我们节目分享过， 是的是的，嗯， 对。然后呢，我觉得像我来这儿谈一个地方，我可能谈不多，因为我只去过这个地方小少的地方， 嗯， 不像人家一个地方很深， 很多 但是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可以做立体的对比， 对 对 对 对对， 横着比一比啊。 所以接着往下大家说所罗门群岛， 哎呦， 哎呦，所罗门， 这个， 所罗门在这个在哪儿？ 我老觉得这个好男性化， 所罗门， 啊， 所罗门群岛，那个是一个，就是比较靠西边。 嗯， 这个岛， 哦，它颜色也有一点那种滤镜的感觉，哦， 对啊，就是， 这个所罗门群岛也是特别落后，非常非常落后。 哦，原始， 然后呢 太原始了。 这几张明信片，我估计一般人都买不到。 那个叫 BAND 是乐队吗 ？Band 啊，对，是他们的乐队啊， 真的， 啊，真的就乐队啊。 不一样哎， 所以呢，到这所罗门 群岛，服装都不一样 啊。所罗门群岛你见到的人都是那种黑人，但是他不是非洲的， 嗯，哦，这儿把那 边土著 来 看看， 来看看。 所罗门群岛呢，就是很落后。 你看，吹的像那竹排竹箫一样的， 哇，那天， 哇，好棒！ 用这个竹子的长短不同的音高， 对， 哇，厉害厉害。 当地人很有音乐细胞啊， 是， 非常的棒。 所以挺就是非常不容易。 这应该叫排竹。 对，竹排箫， 对，非常好。 嗯，然后所罗门群岛呢，和 你刚才是个骚的音啊，哆来咪发骚，骚的音，骚骚咪骚骚的音啊。对， 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呢， 嗯， 都是相对来说我们去那儿会觉得比较落后。 哦，是， 嗯。 然后那个，比如说买东西会比较亲民哈。 嗯， 然后呢， 哦， 对对对， 嗯， 然后你要是潜水的话，其实实际上有很多特别好的潜水的地方。 哦， 然后接着往下说呢，就是， 哎， 哇， 好漂亮， 好艳丽啊。 塔西提， 哇，大溪地， 对， 快拿过来看看。 哎呀，主要是这个画中的人物， 不是，真的是非常的人景合一了。 光问问问， 来来来，我的天哪，这个非常的棒啊！ 关键是 看看， 不光是我们， 哦， 这个一百多年前， 哎， 这个大画家高更。 Nice, nice.Nice, 去那之后就感动的不成， 嗯， 就画了一堆这种东西， 哭了一晚上， 哭了一个晚上。哎呀，你看这是火烈鸟吧？那时候对，那时候的火烈鸟可能还挺胖的， 嗯， 对吧？ 火烈鸟飞不到那儿去， 啊，飞不到，那不是火烈鸟，那可能是燕鸥之类的啊。 像这种的图案，像这种的这个，比如说女子的画，在那边会有很多吗？ 没有，这是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收藏的。 哦，

塔希提还好。 有吗？ 有。 哪里？ 新卡里多尼亚。 啊，你看你还是。 哦，新卡里多尼亚。 新卡里多尼亚什么有多好呢？你看看有多好。 哇。 可以看看到底有多好。因为它那个地方非常的大。 它这个蓝真的是。 且它是世界遗产。 嗯， 然后它大到什么程度啊？因为我当时坐船去的，嗯、那个晚上这船离开这个地方了，它的首都叫帕皮提， 嗯、 离开帕皮提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 嗯， 这旁边怎么还有陆地呢？ 嗯， 结果这岛走了，这大船24节的那个巨轮走了一宿、嗯、没走出去，这个岛 哇 巨大，这么大。 特大， 巨大， 特别大。哦、但是呢、哎，它那个地方有好多好多地球上的珍稀动物、 哦、 植物都在那儿、 哦。 然后呢，我就亲自拍到过，就是在那石头缝里有一条蛇，好美的蛇呀， 漂亮， 漂亮死了，环蛇， 环蛇啊， 黑 一个环一个环， 黑和银比起来、 哦， 那银的就跟那个最漂亮的塑料，就是闪闪发光是那样子。 哎呀， 然后呢， 锡纸蛇， 对， 有点， 对吧？ 对对， 锡纸果然蛇来。下手 好像， 所以那个蛇你知道得有多毒啊？ 嗯、 啊， 小就毒的， 肯定的，最越漂亮的蛇越毒啊。 可是漂亮的蛇不是它不是彩色的是吗？ 它是不是 那个 它是环的？ 它那个头的三角是有联系的，三角的话有毒。 对对 对, 对， 那个是毒蛇，而且是濒危的。 哦， 所以 还是濒危保护动物，你不能伤害它。 对，但是你得小心点、嗯、 对，但是它可以伤害你。 你那个拍摄是用那高倍的远、嗯、那什么多近呢、啊？离的？ 我当时不是，这就在我脚底下的一个石头缝里边。 妈呀，那就吓死了！ 就是我一看那好漂亮， 太激动 了,、 啊、激动了，因为我当时带的镜头呢，也就是一个24105 啊，可以， 所以就把那个照下来了。 嗯， 可是蛇没有受到惊吓吗？ 蛇没有，蛇 非常的淡定。 对对，它地方待地。比较安全、 啊、 对，还有一些岛呢，就是比如说日本的岛、 嗯、 日本的屋久岛、 嗯、 那上面生活着 屋久岛 、哦、那个上面生活着地球上年龄最大的生物，那有一棵树、 嗯、 有7200年了，活着的树， 我的天哪， 那是个树神， 7200年 7200年前埃及什么样， 嗯， 所以到那儿以后， 阅历太深的一棵树， 对对对，然后那个它在那个岛的正中间，然后这个岛呢，100%的绿植。 100% 的绿植，没有， 我的天， 没有人。 我跟你说，有这个树神的保护，他们那儿可能是植物也长得很好。 然后呢，日本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比较落后的地方，比如说新卡里多尼亚。 新卡里 亚也有很多浪漫的地方。 嗯。 然后呢，那个浪漫的地方叫拉包尔。 其实下回咱们可以让环友来说所有海岛他体会浪漫的地方，那也很棒。 对对对，真是、嗯、 啊，对，到那儿你得会 会营造氛围什么 的。对对，会。 其实我觉得有些地方，就像新卡利多尼亚这些海岛啊，你去了就可以了，不用刻意的去营造。 对 对啊， 还是得会，一个 是 得你知道过来的那条鱼叫什么，它是什么鱼。哦、第二呢， 哎， 你得确保能插到它。 这叫海胖头啊！ 什么叫海胖头？ 海里的胖头，你像吗？你？ 哎呀，这行了，这一点浪漫都没有了。海胖头，这是海蜇。 海蜇千万不敢碰 啊、哦！对， 它蜇人嘛。 还有水母， 是 啊，水母都水母。 这可以做老醋蛇头。 我拍黄了。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的，我毕竟我去的少， 嗯， 那个 谦虚了，嗯。 然后、那个、 我们一个都没去过。 没有你们。 嗯， 你们哪儿都能去 吧？去过 啊，也还能去过斐济，我没去过。 嗯， 对对对，所以那个就是，如果你选定了这个，就去吧，是吧？如果要是，哪儿都不去的话，我们这辈子来这世界上做什么？ 都快发霉了，我们要去， 我们要走。 每次我觉得做海岛相关主题推荐的时候，哎呦，整个人咱们三个就 然后晃起来， 雀跃了， 是不是开心？ 对 对 对，你看到那些明信片上的海，你就已经沉醉了。 这以往怀玉来咱们上课，咱俩都这样， 对对对， 音乐都那样的，贝多芬嗡嗡嗡杯酒， 噔噔噔， 现在多好， 对 对，旅游有不同的感觉， 我也得改变风格。 不是不是，就是人就是多变，旅行本来就是多变。 对，旅行会有很多的主题，就像我们的怀宇说的哈，对，不同的主题会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嗯， 这么些海岛，就光太平洋、南太平洋就一堆，是不是？ 对，对，因为太平洋太大了， 太浩渺了， 特别多。有机会咱们再说一回。 嗯，